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在老北京的历史上，天桥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地标，一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北京中轴线南部前门到永定门的中段，一头连着繁华的前门大街，一头连着天坛先农坛，是当年皇上从皇宫到两坛祭祀的必经之地。虽然曾经的天子所走之桥已经不复存在，但天桥的美名却一直隽永地流传下来。垂柳腰肢全似女，斜阳颜色好于花，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这首竹枝词把天桥市场的基本特征概括了。天桥为什么吸引人？因为这里有浓浓的烟火气。天桥为什么消失几十年之后还被人们经常提起？就是因为这里有北京人最质朴的市井气。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讲述北京中轴线的烟火气，说说老天桥的故事。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参与我们的互动。 大家好，我是选题策划人小强。天桥市场啊，它俗称叫天桥，坐落在北京前门都市口南、永定门北、金鱼池大街往西、虎坊桥往东，正好呢是在北京中轴线的两侧。天桥市场啊，中外闻名。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天桥市场呢它是个总称，总共啊它包括有先农市场、城南商场、天农商场、三角市场，还有后来的公平市场等等吧。因为这里特别繁华，所以呢也留下了很多的诗句啊，比如像这一首啊，他说：“天桥桥外好斜阳，莫怪游人似已忙。入室一前看西子，满村蝶鼓唱中郎。”啊，他描写的呢就是以前老天桥的这种景象。那么以前的老天桥啊，可以说是一个有吃有喝有玩有乐有买有卖啊，并且呢这里以多种的娱乐和经营形式来吸引游人，有钱没钱的啊都可以到这儿来玩，因此呢使人流连忘返。 说到天桥文化，我想几代世居老天桥、热爱北京历史文化的王文生先生最有发言权。我们先来听听王文生老爷子说说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天桥是什么样。 从我小的时候就已经解放了，叫新中国新气象。这个时候呢，全国从天桥这个地方就能反映出了一个特别好的当时的状况，就是人们都在一种新生活、新气象和新的这种感觉当中生活，从旧社会过来。老百姓看就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作为这些艺人呢，天桥厂子的艺人呢，也都是在改变。天桥这个地方，咱首先讲它一个特殊的这么一个娱乐场所。就我总结呢，它跟其他地方不一样是在哪儿呢？其他的娱乐场所和这种比较聚集的，就是吃喝玩乐的这种场所呢，只是在庙会中体现。你看北京过去白塔寺庙会啊，这是春节期间；场店庙会啊，三月三的蟠桃宫啊，就各处呢，它只是几天的庙会。天桥这个地方呢，是一个365天的天天的庙会一样的娱乐场所，从吃啊，各种的小吃啊，小一点的饭馆饭店，到玩呢，就是娱乐这一块呢， 说书啊，唱戏呀、啊，打把式卖艺呀、啊，以至于非常多的这种娱乐项目。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特点，它的特点就是有钱的可以来消费来玩，没钱的不消费也可以享受，它是这么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么一个这个场所。而且全国各地的艺人都会到这儿来卖艺，它就形成了一个叫说是南城嘛，住的大部分又是老百姓比较多，形成一种平民文化，不是平民，是平民文化，就是老百姓的非常接地气的。按现在的话讲，你有钱的人，他当时那些艺人，当时这些都是他们术语了，说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你在那站着，我就看着也给他捧人缘，捧人场，都可以。所以说这样就能招到了，北京的也好，外地也好，还城近郊区进城来玩的，来娱乐的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所了，它就非常热闹。 正如王文生老爷子所说，当年的天桥，不论穷人富人都可以来逛来玩。一名小老黑的杂技表演艺术家金叶琴先生生前谈到天桥，曾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讲述的就更加形象。 那时候叫看玩意儿，你比如像我们撂地就是在露天一个场子，一个外边呢围一圈板凳，我们在板凳里边练，观众呢在板凳外边看，没有钱的观众在外边随便看，可以不花钱。你像有些小偷就送货什么的啊，到天桥玩一玩，有些农民卖了这个农产品之后到天桥在这看一看，给鼓鼓掌，就是很好了，也是他们一个怎么说，业余的娱乐。他为什么那么多年在旧社会啊经久不衰，就是因为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穷人呢、啊、也可以逛天桥，就包括我身上蹦子没有，我也可以逛天桥。 清朝光绪年间啊，逛天桥成为了京城百姓和外地来京游客的一大乐事儿。天桥最吸引人的呢有三大市场，前面我也说了一些哈，现在我再说几个啊。这个、三个市场呢是宫廷市场、三角市场和小市场，都在天桥大街的西侧。市场里边呢有剧场、杂耍场、电影院等等，包括什么鞋帽啊、百货呀、故意旧货啊，故意就是旧衣服啊，还有旅店呀、客栈呀、镶牙的、卖药的啊，什么卖蔬菜的、瓜果梨桃的，还有摆摊的啊、卖艺的等等吧，有几十种行业纷纷的都来到这里边啊摆摊设点。所以呢就使得天桥地区形成了一个集吃住玩购物于一体，可以说是繁华至极。咱们前面也说了哈，这个天桥市场是总名称，它以当年的永定门大街北段划分，街东呢叫东市场，街西呢叫西市场。东市场啊，从北往南依次呢有一巷到五巷和东街等等，还有呢就是天桥市场最早建成的三个戏园子啊、叫歌舞台、宴舞台和乐舞台。西市场啊，最早呢有在仙农坛东北建立起来的水心亭公园，后来呢在水心亭公园的旧址上开设了宫廷市场。仙农坛东北第一道坛墙拆除以后啊，又先后建立起来了叫仙农市场啊、城南商场、汇源商场、三角市场等等，成为了天桥市场的核心。那让我们继续来听啊王文生老爷子回忆一下他记忆中的天桥市场这个范围究竟有多大。 前面一条福昌街，以福昌街往东，以天桥大街往西，永安路往南，那边呢是以南纬路往北，就这一片。这是到了解放后，据讲最繁华的时候，包括马路东边，就是这条中轴线的东边叫东市场，这边叫西市场，包括有医院，有医院那大片，再包括有医院北边的新世界，就是香厂新市区，就等于从朱市口到南纬路，那边呢是从西京路到天坛到 金鱼池这么一大片，整个都是东市场、西市场、天桥游乐园、天桥新世界，以至于到现在就没拆的北面那一带，何家胡同啊、喇叭胡同啊，一直到朱市口这一带，到这边来就是吃喝玩乐吧。北京天桥、天津三不管、沈阳老市场、上海城隍庙这几个地区，就是这么一个同等性质的。这些艺人呢，因为离天津也近，也经常游走于北京、天津、济南大明湖、张家口、沈阳，游走于这一带。但是比较大的在北方，一个是天桥，一个是三不管。曾经有医院叫城南游艺园，最早的时候它的呈现方式就是这么一方式，一票连通，你买一张票进去之后，你各戏园也好，各娱乐场所你随便逛随便看了，但是你要想吃东西，小吃里面也各种吃的也有，那你就单花钱，实际上就是现在的迪士尼的模式。这个模式实际上中国早就有了，并不是他发明创作的，就是小时候就生活在这个环境氛围当中。天桥电影院常看电影的地方啊，那小时候像天桥电影院，到了寒暑假对于学生5分钱，那边还有一个新民电影院，那就更有意思了，5分钱可以看一天电影，它3部片子循环演，你要是愿意在那坐着你看一天不烦，反正这3部片子转来转去的演，它就是一个贫民乐园嘛，就是老百姓都愿意来。后来我上班之后，有一些师傅还说，我们从农村来到北京，一说是师傅放假了，逛天桥了，那玩人玩一天，啊，都可好玩了。但是作为我在这居住，就习以为常了，就谈不上有什么特别感兴趣的，或者是特别怎么说记忆深，几乎这些东西记忆都挺深的，他就在这个纷纷生活。 当年的天桥有很多戏园子和剧场，在侯宝林、郭启儒的著名相声《关公战秦琼》中，就形象地讲述了当年天桥戏园子里的情景。我们一起来听听。 你要到天桥那个小戏园子 啊， 哈，乱极了。 哦，是乱。 哎，你首先说门口的卖票的，这就这嚷劲儿就受不了。 哎，他是干嘛嚷啊？卖票就在售票室里头卖呀、啊。 小戏园子不登报，没广告，就指着门口那搁个人嚷。 哦， 你听他嚷那个词儿，看戏吧，看戏吧，有苍蝇，有魔粉，有南角，有昆角，有文戏，有武戏啊，有翻跟的，有开打，真刀真枪，玩了命了， 玩命了， 2毛1位，2毛1位， 好嘛， 花2毛钱看玩命的。 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呢？ 就说是 啊， 这是戏园子外边就这么乱。 怎么说里边啊很好一点了？ 更乱了。 里边怎么更乱了？ 戏园子里边有打架的。 戏园子里边有打架的 啊？你爱听这个演员，他爱听那个演员，因为叫好俩人打起来了 啊，就因为这个在戏园子里头就打架。 有时候楼上跟楼下还能打起来呢。 这个真奇怪了， 楼上楼下谁挨不着谁，怎么会打起来了？他那阵楼啊，他没有那户楼板，都是一颗一颗的栏杆 啊，是啊， 什么东西都往下掉。 哦， 你掉个戏单，掉个手绢不要紧呢、啊 哎， 掉茶壶给那位开了， 那还不打起来、 啊？就说是啊，他、 啊、 里边有什么带座的、找人的、沏茶灌水的、卖饽饽点心、瓜果梨桃的， 嗯， 还有卖报的、卖戏单的， 嗯， 您再听这个卖东西找人的， 嗯嗯。嗯， 里边乔四，正过来那个，这是四位， 嗯， 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垫，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呀哈啥呀，我在这儿呢， 这块乱弄， 坐下就好好听戏吧， 嗯， 坐下聊天， 我还聊， 台上你唱你的，开场戏没人听 啊、 这聊上了。要二婶，您怎么这晚才来？可不是吗？家里有点事 啊、 要不然我早就来了。 嗯， 你看今日这天倒是不错，想晴博日的。 嗯， 哟，这天好天的，怎么下雨了？ 怎么下起来了？ 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天桥是旧时代老北京练把式的地方，是百戏杂练的市井喧嚣之地，因此成为数百年来最能体现京城民俗的地方。提起天桥，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北京人也许还记得灌胶耍翻的宝三儿，玩杠子的云里飞，拉洋片的大金牙，说相声的焦德海，闻名北京的天桥八大怪，也有各式各样的北京小吃，稀奇古怪的旧货玩意儿。那王文生老爷子记忆中的天桥有什么戏园子和艺人呢？ 当时咱们就是大类规矩就有戏园子，戏园子就包括京剧、河北梆子，包括新凤霞的评剧的发源地也是在这万盛嘛。评剧，偶尔也会有其他的河南梆子呀、陕西梆子呀到这边来。这戏剧这一块，曾经最繁华的时候，这我听老人讲，天桥地区大概有和史书记载几十所大大小小的戏院，再下来就是把式场子。所谓把式场子，就是按现在讲就是练武术的、练杂技的、变魔术的、摔跤的、开石头的，那艺人有很多。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书的，说书的有书馆、有书场、有评书、有古书，就按他们江湖人讲，就是长家伙的和使短家伙的，就是长家伙有弦子伴奏的，使短家伙就是一把扇子、一个醒目的，哎，这就是他们行里的话。就有，我小的时候就得有个二三十家不止。再有就是电影院，大大小小的电影院就有好几个，这是五十年代了。再下来一个服务行业，各种小吃。那个时候你不要说什么尝这儿尝那儿，到天桥把北京所有的小吃你就全部能尝到，而且也不贵还便宜。当然卫生条件跟现在不能比，可是有一点，味道绝对比现在的要好。它都是私人做，味道不好不招人，养不了家糊不了口。再有其他服务行业这一类人呢，我小的时候还有一些江湖游医，也是一个行的，什么治猴子呀、治一些蛔虫啊、癣呐、就这些小病小灾的，也还有这个行业。五十年代的时候呢，还有一个行业，算卦的、算命，还有一些游走的艺人，就是各处全国各地的，像什么耍猴啊、耍蛇呀、耍耗子呀、耍傀儡戏呀，这一类呢，大部分都不是，他没有固定场所，他们是属于就是游走于全国各地，太多太多太方便和好玩的东西了。光说书的这一块， 到了五十年代末，就是成立了说唱团，要说新书，他们的好多人编纂了好多新书，新书跟旧书同时说，有一些新书确实也是迎合了当时大众的这个需求和社会的要求，也非常叫座，也上电台，像李新泉说的平原轻声，马英的那个，那说的也是到点儿，那人那必听，就是话匣子里头，李新泉新书老书都好，那新书著名就是说平原轻声，那细节交代的比书里边交代的要好，因为它揉进去好多东西。评书嘛，过去讲究评，它这里边呢就是融入很多新的东西和书本里边没有的东西，它进行解释在里边啊，真的好。李新泉的老书也好，三国剑侠图相当好，那烙铁头茶馆常年过去都是名角在那儿说，连阔如，那我小时候连阔如在那儿说，他好多外边听歪不愣的，就是听蹭书啊。你看那拉洋车的买卖都不做了，到点他那听书去。王杰奎我没赶上过，我赶上就是连阔如、马阔山、丁增起、赵英坡、陈荣起，这是老一伐的。阿古群的书听的最多了，因为那老头特好，他不从来不哄小孩，你坐那儿听他都不哄， 老头脾气好，他原来有一部书《善恶图》说的特好，后来不让说了。我小时候听主要就是听阿古群的《响马传》，那老头说这个评好多东西，那简直现在回忆起来，就说这秦琼这红标马，上是图的狐狸豹，那把马说的那就是一部香马经，而且把这个马上的这些饰品鞍鞯裘角那说的那描绘的淋漓尽致，真的好。 杂技泰斗金叶琴先生生前曾经多次谈到天桥，其中如何与观众沟通并向观众打钱，他说出了很多门道。 你给我们整个块八毛的，我们好养家糊口。那位说，我没带钱，没带钱没关系，您白瞧白看，这个您看着好，您给我们鼓鼓掌，您来一嗓子好，你站脚助威，我们也谢谢您了。有人说我有事儿，这也是我们最忌讳的。有事的人您先走，您现在就走，您现在先办事儿去，您办完事儿回来我还在这儿练，您可千万别早也不走晚也不走，好不容易等我们练完了您扭头一走，您这一走不要紧的，把我们残神也挤散了，我们可就白练了。这个话必须说清楚，要不然呢，练完了一要钱了就挤散了，这样就封住了，基本上没有走的。看完了之后，观众往场子里扔点钱，我大概的统计嘛，大概有30%-40%的人给钱。 天桥有皇家文化，也有民俗文化，有诸多文人与天桥的故事，也有当代的复兴故事，而这正是中轴线烟火气的最佳体现。有关中轴线的烟火气，有关天桥更多的历史文化，我们在下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继续和您聊，一会儿见。 我从小就听他们说有个地方叫天桥，这桥它到底在哪儿，长什么样我也不知道，只是听很多人说过关于天桥的传说，尤其是我柯大爷的好像懂得特别多。那天桥虽然不在天上，但你也过不了桥，因为那不是过街天桥，而是天子走的桥。后来天子没有了，那座桥也没有了，但是好吃的好玩的好吃的好样的都在这个地界上。 江上一片区，桥下水声响， 这个地方它自古包罗万象，超乎想象，就像现在大北京的护城河一直包容着你我一样。算一算100多年前的天桥，那里早就有了北漂，五四海八方来世各路神仙都得来这儿过过招。 有河北梆子，还有河南坠子，各种唱戏的盘子，做相声的园子，会吊不着驴子和耍花的辫子，有南来北往五行八座，有官帽布衣形形色色，还能坐坐京城最早的有轨电车。 有时候真想穿越到过去的天桥好好逛一圈，用我的广角手机偷拍两张回来发到朋友圈，可是我难以想象着桥下的水曾经又脏又臭，直到70多年前才有了老舍先生笔下的龙须沟。 桥上一片区，桥下水声响， 欢迎我们的前辈柯大爷勇于担当今天的捧哏， 捧哏捧哏。 我和天坛中学的毛猴骑着28车闲逛，关于天桥的种种传说我们也只能凭空想象。那个夏天北京的国安还没有离开先农坛，那时我们兜里没有钱也能潇洒好几天。后来我和毛猴的毕业了都爱上了摇滚乐，从此立志为心爱的摇滚音乐挥洒一腔热血。直到有一天我们背起了吉他遇见了徐大妈，他说你们这帮小年轻真越来越没规矩了， 你们玩摇滚的不也都是吹拉弹唱吗？ 对呀、 你们有没有跪拜过祖师爷收你这姑娘了吗？ 对呀、 听说过八大怪吗？是在门里的讲究吗？他们当年都在天桥玩耍，说的你们

啊，说到天桥啊，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土土的掉渣儿，洋洋的冒尖儿。土的掉渣儿呢，是指以前天桥市场上啊，那么多打把式卖艺的啊，以及各种小商小贩，可以说是要多土有多土。那洋的冒尖儿呢，指的是今天的香场路一带，在民国初年啊，盖起了各种的洋派建筑。因为这些新式洋楼，这一带呢又称为新市区，这些效仿老上海石库门的洋楼就诞生在这一时期。这些洋楼啊，就成为了香场路新市区的组成部分。那今天呢，这里叫新市区泰安里。如果您感兴趣啊，现在您可以随时到这里来看看，这里啊保护的还是非常好的。 以前的老天桥什么样，在很多相声作品中都有描述，我们也来听相声拔牙的片段。这段马季刘宝瑞合说的相声说到了当年天桥市场上的有趣场面。 旧社会骗人的把戏多极了， 那太多了， 北京集中在天桥一带。 哎 啊，什么相面的、算卦的、点痦子、拔牙的、卖大力丸的，这全是骗人的。 对， 就那卖大力丸的， 卖大力丸 这么大根药丸子， 呵， 他告诉什么都治， 什么都治， 其实那玩意儿什么也不治， 什么也不治， 那玩意儿切糕做的， 切糕丸呐。 你知道我上回吃过一个，吃出仨枣核来， 好嘛， 卖那大力丸就仗他那嘴说呢。 是啊， 你看那样 样， 光着板儿脊呢，这系着板带啊，站个钉子步，说话瓮声瓮气，带一点外乡口音， 外乡口音 都这味儿的。 您来了。 谁吃我这个大力丸？ 大力丸 有命有救，宝贝疙瘩， 宝贝疙瘩。 哪位先生问了？说你这个宝贝疙瘩治什么病啊？ 治什么病？ 咱这是百病全治。 嚯！ 甭管你是车撞着、马踩着、牛顶着、狗咬着、刀砍着、斧剁着、鹰抓着、鸭子踢着， 嗯。鸭子踢着， 你听这里有一句人话没有？刀砍着，斧剁着， 好家伙， 鹰抓着，人们让鹰抓着， 没有。 最后这句最不是人话， 是啊， 鸭子踢着， 鸭子踢着， 挺大活人让鸭子给踢趴下，那还活什么劲儿啊？ 说是呢， 那鸭子最笨呢， 哎， 小短腿拐我拐我，一抬脚，啪，这样。是不是骗人的？ 骗人。 想当年天桥艺人很多都成了后来鼎鼎大名的艺术家，比如说听相声您可以听听侯宝林，听大鼓您可以听听魏喜奎，听北京琴书有关学曾，听快板有高凤山，听京剧这里有天桥马连良、梁义明，听评剧新凤霞的刘巧儿就是在这里唱红的。此外，天桥市场周边也居住着很多在天桥卖艺为生的艺人，与这些天桥艺人为邻，几代世居老天桥、热爱北京历史文化的王文生先生有着什么样的记忆呢？ 你像过去我住平房的时候，我东边二条一号就侯宝林小时候在那儿住，学徒的时候，我的房后头是白全福，天在天津说相声，跟长家搭长家班，白全福唱曲剧的魏喜奎，关学曾的师傅翟青山都住我房后头，有一些人有交集。你像说双簧那个孙宝才、大狗熊，唱快板王学义，摔跤的满宝珍，那都住的不远，都反正就是街坊，都打招呼嘛，就没有说拿他们当明星。就是但是对有一些艺人呢，会感觉到人家真棒，像一些练武小孩、小男孩们就认为练武术摔跤的那些名交手名人呢，人家棒，人家功夫好。你像就这个拉弓的这个朱国全，这都挨着住不远，见面就是他脸上有麻子，马大爷，哎呀怎么着，还爷们儿挺好的，哎，就这样，就是邻里之间嘛。居住在天桥的比较多的都是小手艺人和城市平民，所以手艺人呢大部分就是以做吃食为主的多，和做小买卖的人多。过去北京也没有工厂，它不像天津还有工厂，它没什么工厂，一个消费城市，做点小买卖，挑挑担担，做一点小生意养家糊口，开个小门脸，做一点小吃。你看我们家就是做小吃，大部分是以这种人为主居住在这一带的，还有零零散散的一些艺人，他依附于这个地方，住在这儿近， 哎，它就方便，就是小商小贩和城市平民，也有一些曾经有钱人没落的搬到这边住的，也有一些伪警察呀、侦缉队呀，这邻居也有。再有我们西边一点呢，它又有一些是屠宰行业的，就是宰牛宰羊的。为什么民国以后呢？那个我说有医院那个地方呢，城南邮医院就没了，没了这片空场呢，就改成了有几十年的牛羊肉屠宰场。他也有一些这个工人嘛，为了工作近，在这边居住。过去房子也不像现在这么紧张，那时候房子也便宜，租房也好租。就是大部分是以刚才我说的以小商小贩为主，因为这个地方得养人，就是你干点活就能养家糊口。当然跟现在生活不能比，就是说肯定他那个时候跟现在生活怎么比，就是说养家糊口能行。 被誉为老天桥活化石的杂技泰斗金叶琴先生是老天桥最后一位艺人，他在2020年7月12号凌晨4时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在他生前曾经多次接受采访，为我们留下了有关天桥艺人和天桥市场的珍贵录音资料。金叶琴先生的艺名叫小老黑，曾在老天桥卖艺多年，带着两个妹妹练车技。那他当年都有什么样的绝活？在他卖艺期间又经历过什么样让他不堪回首的往事呢？ 我可以练一点比较小的动作，你比如我两个脚蹬着车轮的两个拐子，我可以摇着这个车轮子这么走，这算小玩意儿。好，下回啊，你看这个好不好？下回我给您练个难的，我让我这妹妹站在我肩膀上，我一拖这个第二个妹妹，我能把她拎起来在场子里转三圈，然后我们三个人还落起来，还可以站起来，一个人站一个人的肩膀，三个人都站起来。一年365天没有休息，这不算苦。你比如说生病，谁没有生病啊？有点头疼脑热，像什么感冒什么，这都不在话下，都必须演出。有一次呢，我肩膀上长了一个我们叫大疖子，长了一个疙瘩，肿得挺高，挨不得这么疼。我在台上表演的时候呢，有一个动作呀，我妹妹一跳站在我肩膀上，她这往肩膀上一踩呀，哎呀，这疼极了，我就感觉呲的一下子，我这后背就留下了好多东西，那就是连能带血，疼得我直咧嘴呀。那时候怎么处理呢？这个我冲在观众的时候，我脸冲前的时候必须是笑脸啊，我转过去的时候，哎呀，太疼了，我疼得汗都出来了，转过来还是这笑脸啊，就这样啊。 金叶琴先生啊，是在天津啊与相声大师侯宝林相识相交的。开始独立演出以后呢，金叶琴呢就搬出了师傅家自立门户，他住进了天津南市啊这个福安宾馆对面的一座两层小楼里边，和侯宝林夫妇呢成为了邻居。那侯宝林啊大金叶琴4岁，一直到后来回北京到天桥卖艺，两个人呢都是亦师亦友。俗话说哈，这个光说不练假把式，光练不说傻把式，又说又练才是真把式。那为了跟观众啊讨个好人缘，让人喜欢，可以说这个说是极为重要的。当年呢金叶琴卖艺的说辞和包袱啊，还都是跟侯宝林先生学的呢。 那个时候在杂耍园子演出啊，也要跟观众说话，就抖了包袱，就说笑话。这个我光会傻练，这侯宝林先生就跟我说：“你这傻练不行啊，你得会说话呀。”我说：“我怎么说呀？”他说：“你这样说呀。”你小孩吗？以你小孩的特点，你说呀。这个演得好的这个车声技巧啊，人家叫车术，车声的技术嘛。你说像我这个练不好的叫车什么呀？我这不能叫术，叫劈柴棍儿。 您别看我这匹直棍，我这匹直棍不扎人。这我练好了，你想着给我鼓鼓掌啊！谢谢大家了。他不说，这就跟大家的关系拉近了。人人都会骑车，我提出个问题啊，您说这自行车的车把，它的第一个重要作用是什么？这车把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我不等观众说，我就说了。有人说呀，那是拐弯掌握方向，错的。大伙儿就一愣，觉得我这胡说八道呢。我说您好好想想啊，有人会骑车，有人不会骑车，这是为什么？不会骑车的，您骑起来，您看我啊，拿着车把，我就拐弯，骑车愣走，我去拐弯，咣一下我就摔出去了，大伙儿都哈哈一乐，这样呢，就跟观众的关系拉近了。我说它的作用啊，不是第一，不是拐弯，是掌握车的平衡。车往里边歪了，你赶紧车把就往里拐，车往外边歪了就得往外拐，在掌握平衡的前提下您再说拐弯。大伙儿觉得对，这样拉近了感情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您正在收听的是您正在打开文化之门。 清代的天桥是文人的聚集之地，到了民国是民俗文化的热土。天桥市场是怎么消失的呢？原来天桥市场从清朝末年出现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撤销，大约经历了清末出现、民国初年的发展、民国二三十年代的鼎盛、北平沦陷的衰败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新生五个阶段，前后一共经历大约七八十年的历史。让我们来听听王文生先生的介绍。 最繁华的时候，据讲是民国初年，就是朱启前当总理的那个时候，二几年。没落一阵呢，就是民国政府南迁没落了，那都是听老人讲和听和看书里边看到。但是我赶上了就是四九年解放，一直到六零年，等于那我已经就十六七岁，对这个记忆已经挺深的了。从一解放一直到五九年，最繁华最热闹，说俗话就是干什么都能挣钱，人来的也多，也是中国那时候正好的一个时候，突飞猛进的一个变化，由旧的中国变成新的中国。到了五九年下半年，由于粮食困难了，这三年很多就萧条，有一些艺人干不下去了，饿，也没多少人看了，肚子吃不饱呢。但是还能维持书场啊、变戏法啊、摔跤啊、杂技团呢，还能维持干，但是已经那个伙食劲儿没有了，粮食困难，真的还饿。到了六二年以后，也还能维持，又稍好一点点儿，稍好一点点儿呢，他就是好多艺人呢，归了各自归口，归了文艺团体，有一些零散艺人呢，也还能够在这个书场啊或者各种场地进行表演。到了六零年夏天，天桥已经就可以讲就是，不复存在了。原来都是场地嘛，它场地呢分两种，一种呢是在屋子里边，像茶馆啊、戏园子，在屋子里边，这都是比较有名的角儿。再一种就是露天，就是露天场所，弄几条板凳，说书啊、练武术、变戏法。六六年以后，这些场所空地呢，人多了，场所没有了，也没有这些演出的这人了，房子紧张，就盖房了，全都。就厂就没全都盖成房了，只保存了几个厂子，就像万盛归宣武文化局，天乐过去叫，后来改成叫天桥乐，那个是归 天桥地区街道当做礼堂用，中华电影院保存着，天桥电影院保存着，还有一个吉祥，那个是归了北京杂技团。北京杂技团后来在改革开放之后，贸易活战那里边又租给了卖电器，就保持的这些厂子，有的那厂子就不定归了，归属场地归属谁了，就是这些小戏园子改成街道工厂。像那老的天桥电影院后来是归了天桥办事处收旧电机，在那儿小小戏院卖一些鞋料。够保存着的就是天桥电影院、中华电影院两个电影院，一个天桥乐是属于会场了，万盛功能也是归了北京杂技团，有时候是练练功，也是挺破败，基本上就保存了这么四个，其他的小的就都没有了，就已经完完全全没有了，只是那个天桥的那个地形还保存着。但这次20年前的这个拆迁，就是原来的天桥就是一点痕迹都没了。 新中国的成立让劳苦大众翻身做了主人，特别是当年在天桥卖艺的民间艺人，有的还成了从老天桥走出的新中国文化使者。在这其中，金叶琴先生就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说到他从事的杂技事业，连杂技这个名称都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恩来总理命名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听听金叶琴先生生前的采访录音。 解放前啊，濒临解放的时候啊，杂技已经不行了，很多人挣不着钱，就做小买卖啊，干别的了。自从呢，这个文化部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国家杂技团，这是一个起点。特别是在苏联演出啊，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电影，叫《中国杂技团在莫斯科》。这个电影51年在国外和国内这么一放，这下可启发了各个文艺单位了，这个各地都建立起啊杂技团，那个地方的杂技团像雨后春笋一样长起来了。这样经过这几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和外国的这个交流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人家也学咱们，咱们也学人家，这个杂技现在你们再看看新的杂技啊，跟我们那个时候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呢是音乐、舞蹈、美术，这个诗情画意等等结合的特别，它这个使观众呢不但是能够看得惊险高难的技巧，而且还可以得到美的享受。这也是杂技怎么说有史以来的这个一次大的革命，大的革命，这个也得说，没有新中国就没有这样的。还有一个不能忘的事儿呢，不是在中南海头一天演出吗？总理还问过我们，说你们这剧种叫什么？这一下可就问住了，叫玩把戏的，叫打把式卖艺的，有马吗？就叫马戏，这怎么说呢？大伙儿就管我们叫杂耍儿。后来总理一考虑啊，那就叫杂技。大伙儿一听这杂技啊，正好包罗万象，这不约而同的就鼓起掌来了。这个杂技这个名声在旧社会没有，这是咱们敬爱的周总理。这个，所以我跟着年轻人一块谈的时候，我总得把这件事儿跟大家说清楚，咱们这不能忘啊。是不是？ 历史上，天桥曾经是北京的平民文化中心，蕴含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具有浓厚的人文内涵。虽然天桥当年市井的撂地表演已经被更多新潮豪华剧场的精彩演出所取代，但其中百姓乐园的烟火气仍然生生不息，传承有序。

同时游客也可以乘坐地铁11号线到达新首钢站，出站之后步行5分钟后抵达。首钢园近日新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包括廖仓举行的沉浸式光影艺术展、瑞馆周年大展、不止钢铁等等。园区内首钢大食堂、茶缸、北京首钢园香格里拉、香皮坊等都正常营业。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带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